开场曲是来自 NONO 的平安夜。今晚准备了很多首圣诞相关歌曲，也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与我联络互动。接下来的一首歌也叫平安夜，来自梁咏琪。静谧而温暖是这首歌带来的感觉，听完后心情也能平静很多。下面要听的歌还是平安夜，这是来自花儿乐队的。

街旁谁在温馨告白，毛绒手套是我寄梦口袋，更迫不及待。 Oh Merry Christmas In person Christmas 温暖的雪花飘下来，想念闪烁在普通的星空之外。 Oh Merry Christmas In person Christmas走过淡水线以后当路牌，伶仃的钟声远得像天籁，我将孤单编织关在门外，放任寂寞游过山灯海，亲爱，望远在南方，听不见你说的亲爱。 午夜情歌的专属歌单，来听梁静茹《可不可以》。

你遗忘，除非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曾爱过对方。你的近况断续从朋友口中传到我耳畔，我拿什么条件可以袖手旁观？除非你说离开我生活有些忙，坚持有点难，闭上一只眼，点上一根烟，能不能不管？你最近好吗？身体可无恙？想不去想，夜夜偏又想，真叫人为难。你的脸庞闭上眼睛就在我面前转呀转，我拿什么条件能够把你遗忘？除非我们从一开始爱过对方。你的近况断续从朋友口中传到我耳畔，我拿什么条件可以袖手旁观？除非你说离开我你从不曾觉得遗憾。 今晚的盲盒是齐秦的《袖手旁观》，这首歌张宇、李健、萧敬腾、林志炫、江美琪都翻唱过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，但唯有齐秦唱出那种淡淡的、平静的无奈。有一位叫 Lunar 的朋友说，真正的爱情不是一时好感，而是明明知道没结果还想要坚持下去的冲动。我知道遇到你不容易，但是我更知道错过了你我会心碎，所以我想抱紧你，一刻都不想放开。相爱的时候就好好爱吧，把每一秒都当成是在一起的最后一秒那样珍惜。继续听歌，仍然的那年。 都变

说一定要有微笑着，我不想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，怎么会让你抱着我哭，太努力的我们最后用力给祝福，祝福我最爱的能永远飞翔着，原来我们都一样顽固，怎么会谁都绝口不提要幸福，再也不能牵着你走未来每一步，我们怀念什么，失去爱那一刻才晓得， 周兴哲的一首《怎么了》是一部叫做《你有念大学吗》的电视剧的片尾曲，词曲编曲都很洋气，同时呢又很走心，所以会引起很多人共鸣。有些人可能只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，但有时过程比结果重要，享受过，快乐过，也伤心过，最后都释然了。有一位叫趁然的朋友说，最令人心酸的就是没删除、没联系、没交集。我想有一首歌特别符合你说的，那就是孙燕姿的《再也不见》。彼此的存在都心知肚明，又很默契的不再联系，也许这就是成年人最后的体面吧。当然也作为今晚的晚安曲送给大家，午夜情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陪伴，我是道道，2021年最后一周见，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。 才会读着思念，看多少眼就能平息了。